溜走的时光。当我路过这个地方，仿佛就像回到了昨天一样。你幸福地靠我的肩，说就这样过生命里的每一天。那一个夏天，在心底深藏， 李健的作品《八月照相馆》，很多人都会祷告，可是上帝很忙的，每天要安排那么多人相遇，他没有时间等你茁壮成长，也根本没有心思听你的温言软语。那些出现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，抓住了就是你的，自己放手了也别可惜，反正山高水长，你还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嚣张，只是不要在痛的时候才发现错过的有多难忘。如果可以，当有人掏出心窝子捧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试着学会珍惜。继续，万芳，孤独的一盏灯。 你独坐很晚很久的夜晚，孤独的一盏灯，听不见一声响，只有风，只有雨，只有风，只有雨。思念的孩子， 孤独的一盏灯，接下来旅行团全世界都在水里游。 我在美丽岛，在对我说，来自哪里呢？

奔跑在我孤傲的路上，虽然看不见终点和希望，有太多火焰冷却我的理想，我依然燃烧，我仍在信仰，说什么冰山一角，说什么兵败如山倒，就算我把整个世界给输掉，也希望 体育方面啊，控制要比用力更难。控制呢是在向外用力之外再加一层力，一开始就控制而不得用力，那是监牢，用力之后再控制才是自由。像做平板支撑，不必看表，直接去感受自己的身体，而不需要靠它来告诉你极限在哪里，或者是你的成就是什么，不必去做一些得失计算，我们只需要每次都在未知当中坚持力竭而止。所以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健身的一个原因吧。 摩托车加快速度，迫不及待就上路，赶在天亮以前要到远方，忘了吧，爱情刚刚才结束，没有牵挂的束缚，听见风在耳边大声说别再 全部把你丢掉。 我们有时候很容易陷入对语言特别是文字的迷恋和依赖，以为说了人就懂了，写了就会实现，听到了读到了就觉得确实该如此。事实上呢，每次交流都是一次探索，一个邀请，一种使用声音和符号进行的使眼色和打手势，它的性质等同于一场小规模的密码破译，这些都是有风险的事儿。 听见冬天的离开，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，我想我等我期待，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。阴天当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要拐几个弯才来，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，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阴天傍晚车窗外，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，向左向右向前看，爱要拐几个弯才来，会解开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世上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，优越的地理位置，免租金的支持力度，您还在等什么？财富热线03123877772。 孩子担心空气不新鲜，雾霾太重吗？司徒家特推出高效复合防雾霾空调滤清器，纳米抗菌，吸附异味，5层过滤二手烟 PM2.5 达97%以上，车内空气清新，还您自由呼吸。同步微信13911371295。

夜里，等你等到我心碎，始终不见旧爱侣，直到别愁各一对，是我错失的字句，把你伤透我不对，今晚请你念过去，来将心窝占据。等你等你等你，一世一世等你，我真的真的不要舍弃，恨生当天的一切能回你。想你想你苦痛，等你等我心痛，无情的北风将我吹送，孤孤单单的我又怎够，让我继续等下去，等你等到我心碎，星星今晚伴我醉，就像同情我空虚，又在雨中等你，痴痴的我心已碎，眼眶的热渐隐退，人消失空里去。 有一种懒，他不积极也不消极，人就是有钱无忧无虑，干什么都行，都敢，都能干好，但没有必要干。还有一种懒的是惶惶不可终日的懒，懒是因为怕，怕到不敢尝试，整天在焦虑中懒着，其实内心消耗能量剧烈，非常疲惫，明明没有本钱，就是不行动，在等死当中怕死，俗称拖延症，是人类的一个基本特征。 于是我又回到这里看你写的信，钢笔下的字迹清晰模糊的爱情，我依稀还记得那年那一天的风景，和你无意碰触我的心情，一直在等一长长的字句，描述的那一个，你是不是那个人？固执的去想，如果我们再相遇，会不会放手？

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。好比春江水，出自我国经典电影《刘三姐》。电影《刘三姐》是长春电影制片厂1960年设置的故事片，描写了广西歌仙刘三姐和地主斗歌的故事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斯琴格日乐翻唱的版本。 村中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，她总是